也经历了那个很传奇的清华北大跟南开所共同创立的西南联大，想必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的有很多的坎坷，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风可能会很轻松。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五味》，其实是他的一个散文集子，那有很多个版本，我跟躺读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所出版的《五味》。那在这个《五味》当中呢，就有32篇关于吃的散文。那东东和超超呢，他们所读的《五味》是江苏文艺出版社所出版的《五味》，其中有5集，而第二集呢也叫做《五味》，其中收录了11篇关于吃的散文。所以我们会根据大家所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这件事情，也聊一聊汪曾祺这个人。那首先我想问一问各位，在读这些散文的时候，最让你觉得很想去尝试很想吃然后再咽口水的章节到底是什么呢？从躺开始好了。 觉得应该是挺多的，因为本来就是喜欢吃的人，比如说咸鸭蛋。 最讨厌吃咸鸭蛋， 因为汪曾祺他是高邮人，然后他说高邮的咸鸭蛋是很有名的。但说实话，其实我也是因为看了汪曾祺的文章才知道高邮咸鸭蛋很有名这件事。总之呢，他高邮咸鸭蛋的蛋黄是红色的，是有红油，然后我小时候吃咸鸭蛋就最喜欢有红油的鸭蛋黄，而且好的那种咸鸭蛋就是蛋黄是流油的，但是蛋白也不会说咸得令人发指。所以看他描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小时候吃咸鸭蛋的那个事情，就把那个油挑破，然后用筷子把里面的挖出来吃，感觉这种记忆会影响到我现在很喜欢各种蛋黄相关的食物，比如说双黄莲蓉的月饼，比如说咸蛋黄焗南瓜，还有蛋黄螃蟹等等。然后类似的还有他中间有写到螺丝，因为以前也是在家里面会下河摸螺丝然后回家炒着吃，反正就是让我流口水的都不是那些什么新奇的没有吃过的，就是大菜什么的，不是那些让 我读他的高油咸鸭蛋的那一块几乎没有任何感受，就是因为我最初可能小时候吃到的咸鸭蛋在我吃来总觉得过咸，所以我一直对于这种咸的蛋没有任何好感。所以我最讨厌吃的月饼大概就是有蛋黄的月饼，所以大部分的月饼我都不太喜欢吃。但是呢，因为毕竟汪曾祺读的是西南联大，所以他对昆明的美食有很多自己的个人的那种理解，他专门说了他不是昆明人，他无法对昆明的美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解读，但是就他个人的经历也有非常多他自己曾经尝过的美食。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火腿，其实我并不知道有宣威火腿这一说，我只知道云南的云腿月饼非常好吃，但是在汪曾祺的介绍之下，原来哦，云南宣威的火腿也是非常有名的。然后除此之外，昆明好吃的他还提到了汽锅鸡，我一直很喜欢吃汽锅鸡，但是可能就像他说的，好像是改革开放之后吧，汽锅鸡已经没有那么的正宗了，所以可能我吃到的汽锅鸡也不是当年他吃到的汽锅鸡，就觉得有点遗憾。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云南的过桥米线还有饵丝饵块都是非常有名的面食，听到他描述那些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自己去大理的时候，我的大理的同学专门带着我去吃一家他从小吃到大的饵丝的店，然后一想起这个就会流口水，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吃辣的，然后饵丝的那个味道真是恰到好处的辣，再加上那个饵丝本身，所以就觉得很好吃。我已经在咽口水了。那东东呢，又有什么样的咽口水的章节想跟大家分享呢？ 第一个是和糖一样的，就是咸鸭蛋那段咸鸭蛋的描写，因为我还蛮爱吃咸鸭蛋黄的，尤其是想到那个咸鸭蛋黄就是红红的，然后透亮透亮的，然后出油的那个画面，我就咽口水。但是就是在他写的过程中，他有说到说就是那个咸鸭蛋要蛋黄和蛋白一起吃，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吃咸鸭蛋的蛋白的，然后被他写的我就又突然有点想尝试了。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那个林珊刚刚说到的那个汽锅鸡，就他在里面说到那个就是让我们来一起来正气一下那一段，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说到就是那个他当时尝到的那个汽锅鸡现在已经很难吃到了。我本身平时去那个云南菜馆就会点汽锅鸡，就觉得其实已经蛮能够体现那个就是鸡的那种原味了。然后又想到他说他尝到当时那种鲜美的那种鸡汤和鸡肉，现在已经尝试不到了，就好羡慕。然后第三个就是牛肉，超超刚刚有说到就是那个云南的那个菜馆里面的那个牛肉，牛肉馆里面的牛肉是分门别类卖的，有这个汤片和冷片，然后这个让我很想吃。然后另一个就是他写到那个四川的那个小吃里面那个灯影牛肉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好久好久没有吃灯影牛肉丝，那是我曾经特别特别爱吃的一个东西，然后看到的时候就整个在咽口水。 我也是很爱吃灯影牛肉丝，以前经常买来吃。哇，听起来已经是很久远的回忆的感觉。不过你刚刚说到汽锅鸡的时候，我又突然想起就是在那篇关于昆明的吃食里面，王三奇还提到了那个炒包谷。我很好奇，就是炒包谷这个讲法是你们会说的吗？还是会用玉米？ 我们家也是讲包谷，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土的说法，可能就是只有就是你在用方言讲的时候才会这样讲，但是平时的生活里面已经是讲玉米了好像。 嗯，好像我们家也差不多， 我家也会用包谷，但如果就是你说松仁包谷这个感觉也很奇怪。就是 哦，说起来很久没有吃松仁玉米这个菜，那糖呢？ 啊，包谷这件事吗？我们家不说，我们那边说，我们会把玉米叫，一定要说玉米棒子，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加棒子。 哦， 玉米粒啊。 松仁玉米棒子吧。 玉米粒。 没有，就是一根玉米的话，就是玉米棒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以为说松仁玉米棒子。 下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就是在书中有什么地方让你想起了家乡的美食，或者他提到了家乡的美食，从超超开始好了。 书里面一个是他讲到的那个炒米，然后说那个四川的炒米很有名，然后大家会就是把炒米用水泡开，然后加一勺糖，这个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在家里面经常吃的，我们那儿叫米泡。 我突然想补充一句，因为我也就是听到他说这个炒米的时候，会想起我们家就是喝油茶或者是喝泉州那边的煮茶会用的米花，但是做法可能不太一样，也是泡在茶里面可以一起喝的，但不会想说要把它作为一个零食来吃，它是早点的一个部分这样。可以继续哦，我只突然想到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会让我想到那个自己家的菜的是里面他讲到那个炒青菜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会想到就是自己家很常吃的一个就是菜苔，然后现在在北京这边好像我都不太见得到这个东西。 嗯，因为书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写到我家乡的食物，其实我也不知道安徽有什么特色食物了。书里面就提了一下毛豆腐，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就那样。刚才超超讲到那个就是用爆米花那个东西做炒米的，然后我们那儿也有，就是放在小学门口，除了爆米花，除了那个炒米一粒一粒，还有那种像管子一样的，就是一长很长的一根，然后大家都拿在那里咬起来脆脆的，然后当零食吃。 哦，我们也 在这个书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我在家里比较常吃到，但是到北京之后就很少吃到，更不用说来法国之后了。比如说书里面写到荠菜，之前我回老家过年，每年都会去田里面挖荠菜，然后挖完就回家，年初三的时候要包饺子。但是其实我每次都是乱挖的，因为可能前一秒我还记得荠菜长什么样子，然后下一秒我就会被其他的菜或者是草给弄混，所以我的袋子里面经常就是会挖出来各种奇怪的东西。然后书里面还有一篇是写专门写喝茶的，那这就是很日常了，毕竟在家里面经常喝茶，然后桌上就动不动就可能有五六种茶叶，出门在外带的特产也都是各种茶叶， 然后书里面有提到说水对于茶的影响，说是菏泽的水碱性很大，泡出来茶特别难喝。我是因为在家里面喝茶就喝习惯了，然后家里面喝茶水它是有淡淡的甜味的，就是回甘嘛。但是我带了茶叶到北京，包括现在到巴黎，都是很难喝到好喝的茶。在巴黎的话，如果你有时候忘记用滤水器滤一下那个水的话，直接泡出来茶根本就没有办法喝，因为那个茶水是红的，然后水面上会飘一层莫名的油状物，就特别恶心。这些饮食汪曾祺可能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不会有那种让画面感很强的一些描写，也没有写那些什么啊，入口即化啊，什么香酥软烂啊，这种普通的句子，但它文字就会让你想到关于记忆的东西吧，类似这样的就还有很多。 嗯，那东东呢？ 让我想到家乡的食物的有两个，一个是豆腐乳，就是它虽然里面主要其实是在讲那个王致和的那个豆腐乳，但它也有稍带提到说在江西是进贤县吧，然后就是江西的豆腐乳和这个北方这个豆腐乳还是蛮不一样的，就是首先它是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豆腐乳都是那种盖满了辣椒的，就是北方这个豆腐乳都是那个面上有一层那个红红的然后微甜的，但是我小时候吃的都是很辣的然后比较咸的，然后小时候就会用筷子稍微挑一点然后放在那个饭上或者放在那个馒头啊或者包子上这样一起吃的，小时候还挺爱吃这个豆腐乳的，但也很久没有吃到了，所以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常常吃的这个豆腐乳。另一个是写栗子的，就是现在常常吃到的都是糖炒栗子，但他在这里面有写到说新摘的这个生栗子很好吃，脆嫩，只是立刻不是很好剥，然后还有就是把栗子放在这个竹篮里面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几天就成为了风栗子，然后还提到了《红楼梦》里面那个宝玉想吃那个风栗子。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爷爷家就有很多那个栗子树，然后我们就会去打那个栗子，栗子刚刚打下来的时候新鲜的时候真的是那种鲜甜鲜甜的，然后吹几天以后然后把它剥下来就是那种脆脆的，然后也很甜，就不需要像现在那种糖炒栗子是那种比较糯的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就真的还蛮少吃到这种新鲜的栗子的。这两个是让我想到自己家乡的食物吧。 我现在还能吃到新鲜的栗子 是吗？ 为什么？ 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就是 回家是可以吃到 一直在吃新鲜的栗子。 对，就是相比于就是糖炒栗子我更爱吃新鲜的栗子。 我也是， 我其实在自己家很少吃栗子，反而是去了北京之后经常吃糖炒栗子，然后大一大二就是体重暴增的那种状态，就是因为吃栗子吃多了，后面就不怎么敢吃，而且 我觉得栗子听到你这话心里面一定很难过，他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你会把双掌归结为吃栗子。 我觉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实刚刚东东提到的美食，尤其豆腐乳这一块是我也很激动的，因为广西桂林的豆腐乳就是很有名，因为是桂林三宝之一，然后书里面有提到。而除此之外，我最惊讶的还是他在讲苦瓜的时候直接提到了一个爱吃苦瓜的和尚，那个和尚叫石涛，他是广西泉州人，然后是我的籍贯，我老家就是泉州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哇，这也太有缘分了。因为苦瓜这个东西我们家这边是很爱吃的，尤其是做各种苦瓜酿，它里面有提到，而且还说那个酿字有可能不是那个字，应该是另外一个发音，还考证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苦瓜的味道可能就来自于苦瓜酿，但是常常我只咬一口苦瓜，然后就把剩余的把肉给弄出来，然后把苦瓜再丢给我妈或者是我外婆吃，所以读到这一块的时候会很感慨。那东东呢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我读下来之后，当然就是因为他写云南啊，然后写四川呀，然后写他的家乡啊，这些篇幅比较多嘛，所以当然可能会觉得他对这些地方的食物有一定的偏爱，但是我觉得汪曾祺就真的像他在写那个豆汁儿的那一篇里面写到的，他真的是一个接受 度很广的人，很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食物的人，所以他应该就是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愿意去尝试，然后好像每个地方他都有那么一两样他觉得蛮好的。当然可能就是云南他生活的比较久，然后接触到的美食也比较多吧。 那躺呢？ 应该就是云南菜吧，因为他在昆明求学工作过7年，也是挺能体会他这种感觉的。毕竟在一个地方待时间久了，对于当地的食物就会有一定的感情。然后他从就什么米线啦、那个菌类啦、火腿啦，这些全部都刚才全部都讲过了。但是刚才超超讲到他很嫌弃北方这件事，我也有很明显的感觉。他经常会讲到说北方人都不认识什么什么菜，然后去买的时候别人还会问他你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会告诉他这是什么什么菜，然后也北方人也不懂这些菜要怎么吃，然后这些菜到了北方之后呢也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反正就是言语中间都透露着各种嫌弃。 我觉得关于蔬菜这一方面，就我自己个人经验也是有非常相似的感觉，就是到了北方之后蔬菜的种类就哗一下就没了，确实好像就只剩大白菜了， 蔬菜种类就变成了一类，就是青菜。为什么不管什么菜都要叫青菜？我觉得啊， 对。 但是我觉得蔬菜只要有空心菜我就满足了。 北京真的很少吃到空心菜了 啊，同就是空心菜真的很好吃。 对啊，在家经常吃，但是到北京之后就很少很少吃，除非去餐馆点菜。但是餐馆的空心菜也没有感觉家里面那么好吃，它那个会比较粗大， 没有那么嫩，对吧？ 对对对。 那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在北京求学7年级以上的各位，对于北京的食物已经有什么感情了吗？从躺开始说好了。 我觉得北京是因为是一个都市，大都市，然后所以它各路食物都很多，你的选择范围也很多。其实我们在北京待着，真正要吃北京的食物是很少的，有时候可能就会去旅游区的时候会吃一些什么五国四小吃啊，或者是平时可能聚餐的时候才会去吃一个。 我很想吐槽一下，其实护国寺小吃的杏仁豆腐还没有港式的做的好吃，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杏仁豆腐源于哪里，但是啊，就是觉得已经， 但是我觉得加了桂花的就很好吃，不加的话就比较普通。 其实很多地方应该都加了桂花。那东东呢有什么想法？ 在书里面他其实有专门写北京的那个食物的一篇，有讲到北京的烤肉，然后还考证了一下，就是这个烤肉是不是从内蒙那边发源过来的，然后是不是从回民传过来，后来发现好像是北京烤肉自己的一个独创，但我不知道这个考证正不正确，但确实在里面有讲到烤肉季，这个在后海那边就有，然后我自己之前去吃过，确实还挺香的，也是我会带朋友去吃的一家烤肉店。但他另外提到另外两家烤肉馆还有烤肉流我就没有吃过。另外一个，你们说在北京没有北京特别怀念的食物，但我其实还是有的，就是当然刚刚说到这个杏仁豆腐，我觉得三元的杏仁豆腐其实还挺好吃的。另一个我自己非常爱吃的就是有一家田记的奶酪，我非常爱吃那家宫廷奶酪，然后就是时不时会想念那家奶酪，然后就特意跑到鼓楼里面去吃那家的奶酪。除了有那种非常浓郁的奶香味，还有淡淡的那种酒酿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很醇厚又不会太甜，就是有那种回甘，所以我很喜欢那一家。 哇，听你形容起来我都好想去尝试一下。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就是觉得汪曾祺的整个散文的文风给你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感受呢？东东。 就像林珊刚刚一开始在介绍汪曾祺的时候有说到，说其实他的这个经历也是蛮颠沛流离的，但是你在这个他写的这个散文里面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然后有点小傲娇的那种文人，就是会读起来很亲切。比如说他在讲到他自己的那个家乡的那个食物高邮咸鸭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打油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然后又会说 每当别人提到就是高邮，就想到你们那里的高邮咸鸭蛋的时候，他又会说搞得好像我们家只有咸鸭蛋一样，就是会有那种又以家乡的这个食物为骄傲，但是又希望别人觉得自己的家乡不只有这个食物。然后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个吃货，然后什么都可以接受的那个描写。然后还有包括他在讲到这篇是可能躺和灵山里面没有的，这篇是写就是夏天的花的，然后里面有讲到栀子花，然后他就写那个大部分人觉得栀子花的香气太香了，就是有点过于浓艳，然后他就写了一段说栀子花内心就会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就会觉得 我跟躺聊过这个，其实 我们在聊夏天的时候聊过， 对 啊啊，就是总之会觉得汪曾祺是一个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文人，然后又很可爱，所以就还蛮喜欢他的文风的。 嗯，躺呢？ 我也很喜欢汪曾祺的文风。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不是写吃的，是小时候读过他的一篇跑警报，然后就写到说当时在云南求学，然后会有警报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怎么办，觉得用跑是更容易显示出那种从容不迫的一个风度。还写到有人在警报来的时候就不跑，然后因为大家都跑出去了，但是他有很多热水，然后他就在学校里面洗头。然后还有人在说什么跑警报跑到郊外然后打牌啊吃东西，会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对生活有着非常热爱非常平静的这样一种态度的人。所以他对于饮食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读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是我们以为那种写美食的书，他书里没有那种对食物特别繁复的一个描写，不是说仅凭文字就能让你脑补出花来的那种，他也没有鸡汤，没有那种说我写碗馄饨非要让你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给想一遍那种故事，就是特别普通特别简单的文字，但是又很好笑，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老头他对食物真的是很热爱。他会在写完一整篇之后非常严肃地说，哦，我想告诉年轻人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吃。这个想法他写了很多次，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什么都试一试，什么都尝一尝，然后让你感觉到他笔下的每一种食物都有被热爱的理由。即使是我们说豆汁儿我们吃不惯，但是你看到他写的文字，你也会觉得会，如果你没有尝过的话，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因为他真的是有一种很热爱的情感在写这些文字。而且另外一点让我感受蛮深的是他对于食物有一种探究心理，比如说他在第一篇的时候写到说他小时候读汉乐府的《十五从军征》里面有句是冲谷吃作饭，采葵吃作羹，他就会去想这个葵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他在其他文献里面就是看到当地的某种菜，他不会简单的说哦，这是某种蔬菜的名字，他就一定要知道说这到底是什么菜，然后为什么这么发音，还专门会写宋朝人的这样一种吃喝，就是从书画啦当时记载啦去研究饮食，感觉这是我梦想中间我想做那种研究，但是汪曾祺他就是做成了。而且他因为自己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他对饮食的态度，然后也映射了他的文字里面，但他的文字读起来非常的轻松非常愉快，但是你就是欲罢不能，就是很想一篇一篇往下看。 我如果再追查下去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看汪曾祺的散文是会很有发散性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吃本身又已经很有吸引力了，我到底该注意哪一件事情呢？所以说到底可能吃本身也很好玩，然后他写的文章也很好玩。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读读这样的一些散文，不需要每一篇一篇一篇的读过去。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可能是当时不小心撞哪儿了。后来有一天，天威左手的四根手指同时变白了，还伴着钻心的疼痛。老师让田威回家，父母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系列的血液化验结果出来，医生已经心里有数，田威得了类似心脏病的病。这种病多因父母血型不配导致的，儿童的发病率在10万分之1。噩耗就这样突然之间降临在这个16岁的美丽少女头上，令全家人猝不及防。母亲千百次祷告，奇迹会出现吗？女儿能起死回生吗？就在大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田维的病上时，田维却忍着不时袭来的剧痛，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学习上来。初三这年，田维在校的学习时间不足3个月，他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中关村中学。高中3年，天威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在家养病或住院治疗，但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天威知道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多少，他知道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几乎花掉了所有的积蓄，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回报亲人的爱，只有以乐观的心态，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奋发学习。 这期间流泪最多的是母亲，但是她很少在人前流泪，更不会在女儿跟前流泪。每当看到女儿疼痛难忍时，母亲就想方设法逗女儿开心。母亲说，甜甜，难受就不上学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田家几辈子没出过状元，你爸照样娶好女人。母亲突然变得幽默起来，但善解人意的田维知道，母亲从来不是爱开玩笑的，自己痛在身体，母亲痛在心上。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田维在疼痛中失眠，或从疼痛中醒来。他知道在黑夜的一角，母亲在簌簌地流泪。他知道母亲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替自己承担痛苦。这点点滴滴都被聪慧的田维感受到了，他把每一次的感动和幸福都用文字记录下来。渐渐的，田维觉得每当自己用感恩的心记述母亲的爱，或者一花一草一木一石时，血脉不通的手脚和头颅的剧痛就会减轻。每当自己用感恩的心回忆父母亲人同学老师对自己的鼓励和帮助时，灰色的天空就会明亮起来。写作成了田维生命中最鲜艳的颜色。 花田半亩的名字源于田维的博客。田维拥有数个博客，其中花田半亩最为著名，取意于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田维死后，他的妈妈在几十万字的博客文章里发现，女儿生前一直向往着有一天自己的文字也许能够印成一本书摆进书店里。做母亲的没有理由不满足女儿的这个心愿，于是他的母亲整理发表了这本影响了我们整个青春的书籍《花田半亩》。本书的正文正是田维所有博客的精华，以及各界人士的评论和祝福，其中包括梁晓声老师写的序言、田维的日志小说、陆文斌的《稻田维》、张冠夫的《留在青春里的田维》、 还有作家、主持人、画家、出版人、记者和读者等等各界人士，他们都怀着对甜甜的深切追思。还记得在初三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甜薇的文字，读着读着便已经泪流满面。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但是田维的人生呢，是生命来得太坎坷，死亡来得太匆忙。我曾经这样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假使我的生命也同田维一般，在最美的花季便要面临死亡的痛苦，我又会怎样去面对呢？我是否也能像他一般，以一种感恩的心去面对赐予我生命却又带给我苦难人生的母亲？我是否能像他一样这样热爱生活，享受文字呢？我总是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又选择了逃避，或许自己终究是没有勇气去直面这样的命运。在这个女孩子清秀的外表下，有一个韧性十足的灵魂，支撑着她在生命的黑夜中不懈的求索。当然，田薇面对的不仅仅是被命运之神所匆匆裁决的短暂人生，还有在这裁决之下有关于疼痛的苦难。我见过很多被病痛折磨的人，也还记得在医院里面的场景，在那个白色为背景的充满着恐怖色彩的房间里面，有无数个或麻木或尖叫的病人。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一位有这样经历的亲人，所以对于疼痛也会怀着一份自己特殊的难以抹去的记忆。但每每见到这样的场景，再想到田维，我总是被他那种柔弱之下的刚强，苦难下的乐观所深深的打动。 我是个疼痛的孩子，从15岁开始，这意义变得深刻。孩子，你要勇敢。母亲依旧温柔地说着。16岁的夏天，祖母却带着我童年的全部美好，匆忙地去了。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平静了下来。他躺在那张单人床上，离开了。我没有哭，甚至还有一丝轻松，因为我知道他病着的日子是多么疼痛。癌细胞侵蚀了他的肋骨。我的祖母，一个忍受了无数疼痛的老人，却抑制不住地被此时的疼痛折磨得惨叫。让祖母去吧，离开这无法再容忍的疼痛吧，离开了就不会疼了。于是那一天，在夏日闷郁的风里，我久久站着，不发一言，不掉一滴眼泪。对于祖母，疼痛是个终结，死成了最有效的药剂。与他的疼痛相比，我的疼痛显得微不足道。我不过是偶尔的疼痛着，在疼痛过去之后，还会得到一点点幸福和轻松，让我明白没有疼痛的日子是多么晴朗。疼痛简直成了我幸福的调味。疼痛的日子可以让我明白在没有疼痛的日子的幸福，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令人心酸的人生豁达呢？在看到祖母的逝去之后，我想她在心底里可能也会有一点小的触动吧。在疼痛之中饱受折磨的祖母就这样离开，是一种解脱吧。田维是不是也在内心深处也有一丝向往呢？我想可能是有的，但是他是田维， 是一个对于生活爱到骨子里的姑娘，何况她还希望可以多陪伴因为自己而一直身处内心痛苦中的母亲，让她能有那么多的一些欢乐呢。在面对自己无法抉择的命运的时候，她说，忧伤是一张矫情的脸，面目可憎，既然选择活着就必定有所承担，那些无所谓的情绪怎么有资格出席生命的狂欢。也许在他的生活中，痛苦也是生命的狂欢中的一抹亮色，因为他选择用一种热爱的姿态去面对整个人生。 如果我的命运被这样安排，我会怨恨吗？我会怨恨这个世界吗？我会怨恨带给我生命和痛苦的母亲吗？我想我会，因为为什么在本应该享受青春的年纪，我要与孤独疼痛为伴？为什么在赋予我生命的同时，却又把苦难加诸于我身上？如果是这样的，我宁愿不曾来到这个世界。可是他，田维呢？他不会去责怪这世界，因为他不会责怪这个他所挚爱的世界。他也不会去刁难自己的母亲，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自己的疼痛是一些小的苦难，但是母亲的劳累与伤心才是撕开他内心伤口的关键。亲爱的，别为我忧伤，隐忍住疼痛，我紧咬嘴唇，在黑夜里向下沉去。汗水湿透的床单紧贴住狼狈的身体，剧烈的头痛令人意识模糊，而也是在这意识里，我清晰地感觉到你蹲在我床前，双臂抱拢着伏在我身边，你的疲惫与担心被我感知着，我的心轻轻的疼，轻轻的碎。我说，去睡一会吧，我没事了。你却依然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渐渐在疼痛里睡着了，有依稀的梦浑浑沌沌地朝我挪来。是几小时前，我在深夜里因为头疼惊醒后，是你焦急去找护士和医生的情景，是你让我靠在你肩膀为我细心把被子围好，是孤孤单单站在女厕所门外等待的你，那凌厉的你。后来我仿佛听到啜泣，那是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从没有过什么病，如果我能够和其他健康的女孩子一样，我不断假设，不断否定，不断失望。于是在醒来的时候，我说，对不起。田拥有的太少了，田所能奉献与给予的无以报偿你的爱情。这是我的疼痛，比身体的疼痛更无法抵御的疼痛。 田维在面对着孤独，面对着生与死的时候， 也是十分淡然和优雅的。他没有感叹生命的短暂，也不愿去哀伤命运的无常。也许就像正如他文字中所诉说的那样，他不再恐惧死亡，因为那永远是人们最恒久最安宁的归宿。生死一直是人们去思考的大命题，也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悲和喜。也许与其在对于死亡的恐惧中度过余生，不妨同他一样，因为死亡让我们切肤地体验到活着的真实。关于生死，我们总是疑问，像隔了山岳几重又几重，带着旅人的疲惫，也带着期待。我们一路奔赴，越了山溪，经过如笑春山，几分心余，几分恐惧，因着对生的无限眷恋。不要说你无所谓于生死，古人亦叹，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妄作，此生尚在，便难脱身情。纵使是弘一法师，如此高通明彻之人，也不免在临终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人平，悲见友情，心见禅悦，却喜欢那一句，存无顺事，莫无宁也。生死不过如此，生时顺化四季天地，死去恒久安宁，让人们微笑在世间，寂静在身后。即使自己再如何的豁达，再如何的参悟人生，在当死亡如此之近的时候，人们也总是会陷入到恐惧当中。这不是所谓人的弱点，恰恰相反，那直面恐惧本身的勇气才是一种令人伟大的力量。在医院中的田维也是害怕的，因为他知道那是他最后的时光，把自己武装得再怎么坚强，再怎么淡然，那一刻也终究掩盖不了内心的柔弱和绝望。没有人是真的不会害怕的，只是他选择了在害怕的时候告诉自己，不怕，不怕。 2006年的夏天，在协和住院，辗转难眠的夜里，听到楼下有人在唱《水手》这首歌。不要问为什么，那个歌声这样远，却又仿佛近在咫尺。我侧卧在寂静的病床，默默地听。当恐惧在我心中肆虐蔓延的时候，当绝望一丝丝吞噬掉对于未来的期盼时，这歌声简直是一场救赎。不知觉中，泪已浸湿了苍白的床单，绝不是因为悲伤。小时候，我只是跟着哥哥浅浅地唱着《水手》，看着电视上拄着双拐走下轮椅的男人。现在我开始懂得这样一首歌，我也开始相信疼痛终于会将我打磨成一块美丽的宝石。对自己说，不怕，不怕。在花田半亩的博客里面，田维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曾经留下一篇名为《提前的祝福》的文章，这是他对于母亲生日的祝福，也是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一篇。也许这就是他美丽之所在吧，明明自己才是痛苦的，却在最痛苦的时光里面一直秉持着人性最美丽的品质。2007年8月13日，田维还是离开了世界。第二，妃子。 但是这个女子一生最美的模样，永远的以文字的形式在我们的心中跳着一曲美丽的舞蹈，演绎着生命绚烂的色彩。 在这本书中，梁晓声先生这样评价了这个在花田中起舞的女子：田维是一名热爱中文的女学子，也是一名极适合学中文的女学子。我们教的中文是主张从良好情怀的心里发芽的中文，这样的一颗心田维无疑是有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目光里那一种超乎他年龄的沉静，对于我们都意味着些什么了。经常与死神波澜不惊地对视的人是了不起的人。田维作为中文女学子，之所以对汉字心怀庄重，我以为也许还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要写就认认真真地写，而且当成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对待。这令我不但悄然，亦已肃然，遂起敬。蝶儿飞走了，我想这本《花田半亩》能带给人的不仅仅是文字的一种美感，更多的是一个人在距离死亡如此之近时的种种思考。直到今天看到他的文字，我还是常常落泪。到了与他相仿的年纪，越发感觉到那种无法抗拒的死亡是怎么样的一种绝望。在应该纵情起舞的时光里面，却与白色的医院为伴，是怎么样的一种无奈。在本次节目的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读后感作为收尾。 多少次我在这片花田里驻足，它的一切仿佛倒带进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它的书，也读它的生命，读其中每一个微笑，每一份美好。他说，如果可以，只让我的右眼去流泪吧，另一只眼让它拥有明媚与微笑。我把句抄写下来，这是幸福的秘诀。生命免不了痛苦悲伤，然而要留下一只眼睛看看风雨的背后，那里有彩虹与阳光，有不一样的天地。蝶儿飞走了，留下花田半亩。如果可以，我愿意让生命与这片花田共舞；如果可以，我愿让灵魂与这片花田相融。这里记载着幸福，记载着爱，记载着生命里最美好的一切。阴影被剥离，剩下无限璀璨。我的心在书中游离，我隐约又听到那个女孩开朗的声音：万物美好，我在中央。好了，今天的阅读时光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以及花田半亩。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